锵锵三人行，那天呢，我们聊到这个反腐、反贪，是吧？聊到一个看节儿上，节目时间就到了，这是咱们的老问题啊。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记得？就是最近，就说咱说大陆贪官啊，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是，香港终于也出了世纪贪污案，而且是前香港第二大的官，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被一审吧。判了7年半，还关联到那个商人，就郭炳江，郭炳江也是给判了几年啊？判了5年，判了5年啊！这俩人的照片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许仕仁，我怎么老想起黄世仁？许仕仁，还要退啊？你收的钱1000多万呢，要退啊？这个右边的这个是郭炳江，你知道这个郭炳江？你看见他的发型了吗？你看他这个头发了吗？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疾病。他在法庭上要求啊，这个坐牢啊，你先看看这个牢房里头，你看看下边，你看，这是郭炳江，你注意他这头发，你再看下边，这个这是在监狱里边，你看这个记者呀，都有点狗仔队的那个居心， 他那么多黑人家， 对他故意的，记者拍的，就是郭炳江在牢里走的时候啊，旁边一些好像看上去类似黑人的那个犯人，好像在打量着他。你知道这个记者他是有这个暗示的啊，这种镜头，哎，这香港记者非常损。 暗示什么？晚上你就等着看， 你再看下边， 小鲜肉来了。 对，你看香港这记者，怎么这就是赤柱监狱？我跟你说，在香港住赤柱监狱最好，风景如画，你知道吗？这是我发现的，跟李嘉诚豪宅唯一能够等量齐观的一个地方。这香港记者就这么拍，你再看下边，哎，这个。你可能认不出来是许仕仁的太太，许仕仁的老婆，哎， 许夫人， 许夫人，我对许夫人深明大义啊，我还是感到很这个感动的，因为这个黄世仁呢，他有个喜儿是吧？但许仕仁，许仕仁有一个内地情人，这个内地情人先后做过什么香港一间航空公司和哪儿的航空公司的空姐儿，哎，网上有这个照片，确实挺漂亮，现在在上海，就是许老师他们家旁边。 没 上海嘛，对吧？上海，然后这个女孩 吃个饭的， 这个女孩现在特别害怕。这个女孩长得挺漂亮，她现在很害怕，很因为她现在有了男朋友。哎，我觉得这哪能瞒得住呢？香港媒体的记者跑去采访这个女的，这个女的说：“哎呀，怎么能不让我男朋友和我家人知道？这个可能吗？”所以，我出于怜香惜玉啊，刚才本来他们说要放这个女的照片，我都没让放，我自己找去，对吧？我就说这个女的。跟许仕仁的关系，佳辉比较了解，介绍一下。 我所了解都是听你跟我说的，在话中间讲的，比香港人更香港人。那我倒是好奇，你刚说很高兴，香港也有贪官哈？ 对对对，哎，我先说正题啊，就是我上次节目末尾，我问佳辉，我义正辞严的问他，我说整天吹香港，你香港这种制度下不也出现这个贪官吗？ 没有，我事情一定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我也一样很高兴。我高兴是说，你看到了这种官位，在香港还是这样把你抓抽出来，把你抓出来。就是说，只要那个法治哈，在香港这样真的正常的运作，而可以不用牵些什么派系斗争这个那个，我就是把你抽出来，纯粹一个贪污的案件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 你以为不牵涉派系啊？ 哈哈。要派系跟看跟什么地方比了啊？有3个人叫我派系嘛，对不对？我跟你一派的，他自己一派，对不对？那里面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当然高兴啊，就表示说至少香港的那个反贪啊还是蛮稳定的，因为这几年啊香港人特别的担心嘛，因为那个贪污的查的案件报案的举报的种种数字统计数字上升得很严重，好像贪污越来越严重越普遍，可是现在又抽出这么重要，而且哎他牵涉房地产啊，香港这几年不断说什么地产霸权，对不对？原来背后有这样的勾结，我觉得对以后的会是好事嘛，会大家会比较警觉。 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佳辉听上去像廉政公署发言人。 对对对对， 非常正直。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蛮可怜，在我看来蛮可怜。他这个第二把手啊，自己没有房子，没有房子。 他工资那么高，怎么会没房子？ 但他花钱多啊，买唱片啊，买红酒啊。但是他的确没有房产，那没有房产怎么呢？他去那个 新鸿基是第二大房产嘛，在香港，就是除了李嘉诚那个，他们就是 郭氏家族， 哎，郭氏家族，他们就租给他房子，是免费是吧？ 好像是， 就是等于房子让他住， 要替他付租金， 替他付租金，嗯，就等于是他白住了，住了几年吧，嗯，白住了一个地产商的一个房子。在铜锣湾这边，在跑马地边上这么一个房子，你想想有房子多幸福啊！身为第二把手，我在想，我说要是中国哪一个省的第二把手，他说我没房子，那些地产商会怎么对他，对不对啊？这个早就送别墅了，他没，而且不是一直给他哦，只是让他住，因此这个房租，当然了，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还问这个地产商借钱。现在的问题最在哪里呢？最在这个钱借了以后啊，他不及时还，而且好像是非常低的利息，甚至是无息借钱，债还债，但这样一来就是犯规了。 利益嘛，知道啊，我总 是。然后呢，他有什么呢？他在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他就有偏帮这家地产公司的嫌疑了。 对，知道我因为我也是从新闻上面看哈，我有一个阴谋论。你说因为他没房子，人家要给他租房子什么，我觉得那是果不是因。因呢是说这个人啊，我是阴谋论是说他不会做官做了几十年，到了这个时候这几年才突然去贪这个钱。我的阴谋论是说，以前坦白讲他可能很有可能，我是纯粹用猜测的哈，也有贪过，只是没有举报或说没有查出来，没有查等等。你不会说一辈子这样非常清廉，到了那个老来的地步，因为什么没房子啦、啊、什么，然后突然贪了那么大的钱，不太说不过去，不太寻常。而为什么说没房子是果了？因为刚子东老师提到说他买唱片买什么嘛，有人说他根本是一个病态购物狂 哦、 啊，他随便请。以前啊，我很多媒体界的长辈朋友嘛，都说每一年很多高官都请他们吃饭，他说最喜欢这个许世仁请客的。每一次几个人吃个饭买个单6万、8万、18万，大闸蟹吃完还给你两箩送回家，红酒什么。他说这种事情只有大企业家会做，不可能高官对着媒体啊，所以他的媒体关系非常好的。 哦、 我是很不，我告诉你啊，我是非常幸灾乐祸，我看到他出事我蛮高兴的。因为 你买不起这个 大家是不是，因为以前啊，因为香港的文化政策的问题，他当官的时候，我们一些文化界的朋友跟他有交过手，开过会什么，那个气焰非常嚣张啊。就很多的香港的高官啊，就对于说文化界的事情觉得啊，你们靠边站不用讲话什么的，非常嚣张的。而另外一方面，我看到香港媒体啊跟他关系很好的，非常尊重他，称他为 Q 王。怎么讲啊？ Q 王有没有普通话的？ 这就是说这个招 继承，对对， 招点子王 啊， 点子王，点子王， 诸葛亮，对 对 对对，就不光是记者，这法官我看都很尊敬他。这个我那天不就讲这个法官麦基志吗？我说他这名字有点像，我给他 是其实外国人起的中文名字。他是个外国人， 这起的名字叫真是机智灵活，那个机智，所以我是说北京话就叫抖机灵法官，抖机灵法官。哎，我就那天讲他这个香港这判决啊，他很有文采，他就说啊，你许世仁当年是吧，你作为 Q 王，当然法官没说乔王，就是你又有口才，你又有外交手腕，那个时候你做政务司给香港带来一阵清新空气，原本你可以青史留名，无奈你却成为了一个，在贪婪驱使之下你成为了一个悲剧人物。这是法官的判词。而且这法官你知道还判谁呢？判那个郭炳江，郭炳江是输送那个利益的啊，是给他租金的，对吧？好，这个法官就讲，跟郭炳江的判决就讲，你要坐牢啊，就是说你会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你会明白，尽管黑暗中有痛楚，但在晨曦中会得到喜乐。我怎么觉得这抖机灵法官有点像罗家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抖机灵法官还分析，就说许世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啊，他是为了这个，因为想要维持高尚生活的这个欲望蒙蔽了他的双眼。 这个高尚生活啊，咱们大陆人一听以为是什么雷锋一样的生活，现在 奢侈生活， 哎，跟香港人学会这词儿高，但是他的高尚生活，我觉得家辉刚才说对，他可能有种病，他老婆这时候就哎，我觉得通过许世仁，我看出来许世仁和黄世仁都是一样的，人性是没有国情之分的，你看这就看出是制度的不同，你看他包括这许世仁的老婆。都一样的那么深明大义，我就发现中国老婆其实当然这个可能有些女权分子不爱听哈，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深明大义。 他怎么深明大义？ 你比如 说你又牵涉他老婆， 你比如说你看有的老公嫖个娼，对吧？真正人家老婆知道这不算什么大事儿，对吧？老婆这夫妻最近的一般都选择接受，对吧？就是你我就说他 接受是原谅。 哎，就是原谅嘛。但是我就说像许世仁这个老婆为他跑前跑后的，许世仁是有情人的，他老婆也知道，对吧？但是他老婆还是选择，有什么办法呢？反正这夫妻是同命鸟啊，大难临头人家没有各自飞啊，这还是帮着老公来。 许世仁的那个上海情人，他们来往就好像我看报道就三年，他特意他买了房子在上海，然后等到他知道自己要出事了，他就跟他断，他就说这个我要出事情了。他的太太据报道是生了癌 cancer， 据说许世仁想自杀，就是被审的时候啊，因为这么个高尚生活过惯了，现在说这样想自杀，但是呢据说据报道说是因为想到太太生癌，他还要这个等于他还觉得他还要照顾他太太，所以就 怎么 坚持 在牢里 坐牢，就 坚 持坐 牢 啊，坚持坐牢。但是问题是这些债又落到了他太太身上，那一千多万，现在 1800多万，哎，1800多万，这里头就有他给那个，我看他就说，哎，这让我看到香港这个贪污的高官跟他的情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哎，这个女的在上海，然后呢，就是每次来就是跟他密会，看来他满足就是哎你飞过来呢，给这个女的安排6星级的酒店，然后哎算大方，一年能给710万，就这么给一年710万。 上海女孩子真是厉害， 厉害。 真是厉害， 不多吧，700多万是 哇，家辉 家辉来说不多了，家辉一般都给1500， 一千五， 家辉眼睛往上一看就在回忆自己花了多， 没错， 因为我算 怎么能行啊？ 因为我算了一下，我给我老婆多少钱呢、啊？我老婆身兼两个角色， 是你老婆允许你给多少钱？ 对，没有，因为不多嘛，你要考虑那个许世仁呐、啊，他的那个身份，哎，他是政府的第二把手。假如用那个真的不好的概念来想，用内地说法是什么？给个政策，对不对？房地产给个政策什么什么，他可以沾了好多的钱。所以我看这案件啊，看到什么才牵涉到几千万的房租，这个我觉得太那个， 对， 水平太低了。 你是跟谷君山比，跟 徐才 厚比， 对， 我军中他算第二三号人物吧，这个 徐才厚， 徐才厚 第三号。 你知道徐才厚，据凤凰周刊报道啊，这徐才厚他也有女的这个事儿，有个女兵，你知道吗？就是徐才厚这个钱呐、啊，就放在一个仓库里 一顿 堆积如山。那个不是，那是抄出来的，就是当年在高层圈子里啊，就传为一个笑话，就是说他呀跟一个女兵有一腿，他把人家玩弄了嘛，玩弄了，那么他给人家承诺的是要提干，提拔人家，结果他有一个放钱的库，就让那个女兵啊看着，让那女的给他看着，结果呢， 轻信， 直到他都退休了，他也没有实现承诺，你知道没有给这个女兵提升。最后你知道这女的是个山东姑娘，这女的来了一首，你知道来一首什么？这女的开了一辆面包车，把这个库里的钱，好像是个卡车还是个面包车我忘了，装了满满一车开回老家去了。徐才厚声音都不敢吭一声，你想他不能吭声，你他怎么吭声？ 这就是厉害，叫自助餐 黑吃黑啊，这是黑吃黑。 这就给我们这个体会，就对女人一定要讲信用，就男人就是说你要承诺了，一个是哎，我的体会，第一要大方，跟女你跟男的可以小气，跟女人要大方。第二答应了的啊，一定要 这徐才厚两样都做到了嘛，大方对吧？第二信用， 我让你看这个，就是意思就是随便你拿， 随便你拿，我家里还一吨呢，是吧？ 相比之下，香港这种第二把手摊个1000万、2000万， 没错， 我还说什么世界经济中心， 没错， 地位不保啊， 没错，而且寒酸，这是爆出来我就觉得 买唱片红酒1-2千万， 1-2千万的事情，然后是怎么样？然后他也倒霉。因为呢，据说哈那些报纸的追踪报道说，这事情呢不排除一种可能，是因为姓郭的商人一家的几兄弟内斗， 对， 啊内斗 他们三兄弟、 啊、几个兄弟不和、啊嗯，那里面可能就牵涉他几兄弟或者说身边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就要互相来捅、啊。 哎，他们这郭家三兄弟可真逗，够逗的、嗯，就是你看老大是谁啊？郭炳湘。郭炳湘是被老太太赶出门的， 对，也是因为一个女朋友， 也是因为女朋友，哎，他们家情种啊，嗯，啊不是，我搞乱了，有女朋友的是许世仁， 不是，就是郭炳湘，就是老大， 老大， 他有一个女朋友， 对， 然后他的妈妈呢，就是说，就他的女朋友不能来参与他们家的事情，然后把那个老大排除掉了， 郭炳湘是 问题， 老二坐了牢，你知道他为什么有那女朋友吗？我再给你，那更传奇了。当年张子强绑架了李泽钜，跟李嘉诚啊，不是这勒索多少这那个案子嘛？绑架完了之后，他第二个绑的，他照的报纸的富豪榜，第二个绑的就是郭炳湘。但是郭炳湘呢，来了个宁死不屈，就他给钱就不 已经绑了， 不要给钱绑了。绑了之后就是李泽钜没遭到虐待，但是郭炳湘遭到了虐待，因为给钱不痛快。结果呢，出来之后郭炳湘呢。一度就反映就精神啊受到了摧残，就精神有点毛病，然后呢这个女伴呢老安慰他，这不就安慰到一块儿去了吗？你知道吗？那还有这么一出。 说句良心话呢，香港人都觉得几家地产公司啊是他们这一家的房子盖的质量比较好一点， 是 吧？对不对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就新鸿基的 差点是吗？ 对，新鸿基的房子，这个人，所以你看他现在他们家出这么大的事情，股票啊楼价什么都还是没有跌嘛，就大家还是相信他们。 是不是智力高的人聪明的人就是欲望强，就贪欲强，因为这是同一种生命能量，你觉得有没有这个？ 但是 也爱搞女人， 但是 价值观的问题。 但是你说他贪欲强，我是他这就是消费高是对，但是你想一个做到这么高的官的人手里都没有个几千万上亿的财产，这怎么叫贪欲强呢？这好失败呀、啊！这是啊，你有没有想想，一个做到这么高的官，一个到了50-60岁的人，而且一直在社会的顶尖混，到现在欠出来也就是上千万的债，你说他贪欲强？马云笑了。 嗯，对对对，这不是马云笑了，徐才厚笑了， 马家辉也笑， 马家辉也笑了 ，对，人家马家辉都不至于给700多万那么少，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刚才讲这个郭炳湘为什么这个发型啊？哎，我还才看到他跟法庭要求，就是我坐牢啊不剃光头，为什么呢？你知道有一种病叫小耳症，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小耳症啊。他没有耳朵眼儿，就是他靠这个平常是靠这个助听器什么来听的， 没有， 但没有耳道， 什么意思？ 没有耳道，就是他这个，所以他申请就说我要用头发， 所以呢，他头发在这个地方总是特别厚， 对， 我总觉得头发怪怪的， 要来掩盖着那个， 他盖住， 对，就像俩耳机嘛，嗯， 对他没有，我想谈回许世仁，你们刚说他很聪明哈，我觉得香港啊文官制度 AO 啊哈，他是从第一开始。打转在不同的部门训练出来，所以呢，我所知道的、所认识的 AO 啊，文官啊，我们 AO 就是文官的意思， 政务官， 政务官， okay, 政务官哈，行政官 ，OK。 AV 呢 ？AV 是家里的官 秘书。 那没有不聪明的，每一个经过这样，你不聪明早就淘汰的出去了，没有不聪明的，所以到最后呢，他还是看你怎么样。我们以前一阵子讨论过题目。够不够奴性，够不够高，你不能有任何的不同意政府的地方的，你不能表白的 ，OK， 你都是聪明人嘛，包括了那个许世仁等等 ，OK， 你听不听曾荫权话的？ 他很听啊。 对啊，是啊，那就把你放在那边啊，听谁的话，奴性够吗？另外呢，在香港整个法治制度上面，你还是要守住你的贪念，把它控制住，你的价值观哈。你很聪明啊，你会想到，比方说他是 Q 网， 点子，想到很多点子啊，你不一定把那些点子都拿出来给香港政府用啊，你可能那些想点子给曾荫权，这几个点子给地产商，对不对？他不把香港市民放在心中哈，所以是看这两个东西，你一方面要听我的话，听以前是港督，后来是特区特首 ，OK， 你也要守住法治这一关。香港的确是蛮严的，我看许仕仁就是守不住 ，OK， 他守住了奴性，可是守不住他的贪念这一关。所以 谁守得住啊？ 但是他们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还是香港比较平稳的那个一个时期嘛。我总觉得曾荫权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他不像一个特别大的表现。但是是一个守城还是一个？ 哎，没有啊，子栋啊，记不记得董建华后来脚痛嘛，下台嘛，就曾荫权出来啊。当时大家蛮期待的，应权中兴嘛，我们希望说，哎，中兴找谁来帮他呢？许仕仁，大家觉得这最佳拍档。两个，哎，曾荫权是谁啊？也跟他一样，文官，这整个文官系统，打滚了几十年，到了老大老二这样一起来。我们那时候期待西九龙的发展，种种的。 其实你看这个香港人啊，你就真的能够明白啊，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呢，有希望，中国大陆啊也能够像香港这么廉洁。 对。 为什么？你就会看到，同样都是这帮人呢。那天我看见陈慧敏那个14K 老大接受采访，讲的特别好。他这当年，他说我又是警察。我又是黑社会，就是当年你知道，就在几十年前，同一波香港人， 70年代， 是任何一个人都要贪的。 对， 警察们每一个比我应该说比大陆今天还厉害。 对， 他们说是连护士给你打个针，都要收钱的。 停车单啪贴上来， 对， 你塞几十块钱过去就把单拿掉。 对， 那个时候就通街就这样做。 你没经历过，我小时候经历过消防员，我们会讲一个顺口溜，就是什么？我用广东话讲一下哈。有水有水，冇水冇水，有水过水，冇水散水，听得懂吗？ 听得 懂。对， 有水就有水。 你有钱了，我才给你漂水。 因为广东话水就是钱。 有钱我就给你放水 啊。没水了就没水，有水了过水，过水就给我钱，付钱。没水了我就散水。 这不讲的北戴河那个局长吗？啊，科长。 对对对，北戴河科长。 北戴河科长就有水冇水， 不给水啊。对对对。 你讲一下。 啊，有水过水， 有水有水， 有水有水， 冇水冇水 过水， 冇水冇水， 有水过水 啊， 有水过水， 有水过水， 冇水散水， 冇水 散水就走人。 对，所以说香港人，当年就是这么帮人，他说明，只要制度得法呀，人是没有天生的什么，国民性这种，是不是也很？ 可是说到底，我是经历过香港这个，有一关要过。因为当时啊，成立反贪污什么去查，大家很怕 ，OK， 就有一种心理，什么，我干脆早晚出事了，我多贪更坏， 对， 哇，我就跑，到最后怎么样？香港的警察暴动，警察去廉政公署， 是， 几乎是闹革命。然后呢，香港政府说，好吧，我们一刀切，这个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 对， 那过了这一关，好吧，大家。安全嘛，心定了嘛，守规矩，大家玩这个游戏 是。 有，我觉得这一关 这个问题在大陆就一直有讨论。 对，是这样的。 不容易。 就是当年香港，当时有个什么总警司叫什么， 对对， 他就是算比较英明吧，就是因为当时警察都造反了，人人都贪。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然后只能说既往不咎，以后